常的优秀啊，所以呢大家还是把你们的票呢可以尽快的投给我们啊，而且也可以关注一下在12月29号下午5点的特别直播，到时候会送给我们这个广大的听众还有网友朋友们很多的福利，比如说这个K 歌券啊，这个唱歌券，不是唱歌券 K 歌券一个道理， 对 K 歌券啊，这个照相券啊，还有很多不限金额的大红包都在等待着各位啊，所以一定要多多的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账号。 嗯， 哎，今天啊，这个博虎点秋香的主题啊，这个外边北京的冬天啊，又到了这个大风肆意、特别寒冷的季节了 啊。 对， 所以今天的博虎点秋香呢，带给各位的就是这个博虎的暖心剂啊，来给各位推荐几首非常暖心的这个 歌曲。 哎，这不仅仅是歌曲，还是那种爱情歌曲。 对，而且还很暖心的这种， 你知道吧，这个一会儿8点下班之后，你就会发现在这个大街上走满了 一对的是吗， 小情侣。 好，没关系。 嗯我们一起待会儿回宿舍吃苹果 然后这我吃个梨掰个橘子可还行 可还行， 买点西瓜吧啊。 好， 这个今天晚上的节目呢，主要给大家推荐这些在冬天里边啊，会让各位觉得心里边还有一丝暖意的歌曲。 是的。 哎，那接下来就一起来给大家推荐吧啊。这个第一首歌曲叫做 Almost Lover， 一起来听。 I never wanna see it that easy to walk right in and out of my life. Goodbye, my almost lover. Goodbye, my hopeless dream. I'm trying not to think about you. And can't you just let me be? So long, my luckless romance. My back is turned on you. Should've known you'd bring me heartache. Almost lovers always do. 好的，欢迎回来。 一首 Almost Lover 来自于 A Fine Prison 的一首歌曲啊。 是的。 其实这首歌曲呢是这个Prison 在18岁的时候有感而发所创作的啊。这个也是One Sail in the Sea 这张专辑里边的首发单曲。其实这个 Almost Lover 呢翻译成中文就是恋人未满啊。 恋人未满。我们中国也有一首歌也是 SHE 的。 对。 恋人未满。 恋人未满。 对。两个旋律的感觉不太一样。 对，其实这种歌曲的旋律呢带给人更多的是那种就是在爱恋之后的那种挽回的感觉。就为什么要叫做恋人未满呀，就是我这个想就是已经升华到了友谊之上的那种感觉，但是友谊之上恋人未满嘛。 对，就到没有到那个缘分。 哎，对，所以呢也是希望啊这个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和听众朋友们啊这个能在今天晚上这样一个美好的夜晚， 是的， 哎，找到自己另外一半。 强行加上去啊。 两个人相视一笑是吧。 好。 哎，接下来我们推荐继续啊，这个刚刚这首歌曲 Almost Lover 一首这个曲调有一点婉转的一首恋爱的挽歌啊，接下来这首歌曲这个曲调就比较的 大胆的表白了。 哎，没错啊，叫做 I Really Like You， 一起来听。 I'm running out of time, going out of my mind. I need to tell you something. pregnant. Okay. Just kidding. 来一首节奏非常欢快的歌曲啊 ，I really like you。在恋人未满之后呢，是叫恋人未满啊？ 是恋人未满 啊，在恋人未满之后呢，要大胆的表达出自己的爱意啊！这首歌的在创作的时间点呢，就是经历在一段感情的经历当中啊，具体发生在表白为时过早，但对方却早已无法耐心等待的时候。就是说我特别喜欢你这个人，但是哎，就是我觉得跟你表白吧。还没到那时候， 是的， 但是我这心里边呢还长草了，不表白还不行了， 是，就是在情侣这个情侣两情相悦的阶段， 嗯，对， 然后在这个 MV 当中呢，也是我跟大佐刚才看着 MV 的时候就开怀大笑，因为我们这个 MV 的男主角呢是汤姆汉克斯， 嗯， 我觉得看过他的电影就是《阿甘正传》， 没错， 那太经典了。我说呀，我说大佐这，我说这个汉克斯都已经这么大岁数了，六十多了 ， 对，而且还蹦蹦跳跳的。 对，而且啊，这个大家如果刚刚有仔细看这支 MV 的话呢，也可以发现这汤姆汉克斯一直是在跟着这个口型演唱这首歌曲，哎，就演绎了他从这个纽约早上起床五点钟起床梳洗准备好，然后去找这个自己的这个应该类似于是那种小情侣的感觉吧，两个人还互发简讯，然后并且在化妆间与他见面的这种感觉。而且他这个在 MV 当中就还向了自己之前演的那部电影《阿甘正传》还有了一个很大的致敬嘛，就是有两个人来拿着那个乒乓球拍来找他签名， 是 这我还特别印象很深刻啊，这个汤姆汉克斯老戏骨在这《阿甘正传》里边的经典演绎啊， 嗯嗯， 这也是我们今天为各位推荐的第二首歌曲啊，叫做 I really like you。 那么第三首歌曲呢，来自于邓紫棋的一首歌曲，非常的好听，一起来听。 这个刚刚这首歌曲啊，来自于邓紫棋的《多远都要在一起》。为什么刚刚在这首这个歌唱完之后呢，我们俩又停了这么长时间啊？这个因为如果你仔细去观看刚刚那支 MV 的话， 你会发现啊，这个邓紫棋在唱完歌之后，她出现在另外一个星球上 ， 然后她所爱着的那个人呢， 在地球上， 在另外是地球吗？ 是地球， 反正两个人相隔了几十光年的那种感觉，反正 对， 也是符合了这首歌曲。 多远都要在一起， 多远都要在一起。 是的， 对，邓紫棋创作这首歌的目的呢，除了这个安慰别人呢，也是在安慰着自己，因为他在当时这首歌，我记得是在春晚时候演唱过吧？ 春晚的时候唱的。 对，在当时那个时候呢，他也是经常飞来飞去， 爆火那一年。 对，就是跟家人啊、朋友团聚这种的时光就非常的少，然后当时也特别的烦恼，也是写这样一首歌曲来送给身边的人，也送给自己。而且呢，我在这个网上看到了一个非常就是符合这首歌曲评价的一个评论，也可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说是爱不只是执手相伴，爱是经历与你一样的经历，时间着与你一样的时间，哪怕仅仅用记忆啊，这个钢琴的声音变成爱的阶梯，当它在邓紫棋的指尖流淌绵延，顺着它就抵达了你。 很好。 很好哇，你这个评价哇，这太高端了，很好啊， 很好，很好， 还行， 很高端。 哎，没错啊，这也是我们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邓紫棋的《多远都要在一起》，也是算是把我们今天这推荐的这三首歌，从《恋人未满》到《I Really Like You》到《多远都要在一起》，这种这个感情上面的循环往复和之前的这种递进的状态和阶段啊，也是送给每一位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是的， 希望各位度过一个美好的 Sunday night。 是的，没错。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漫游嗨翻天，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明天见，拜拜。